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烟花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们表演的相声作品。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首先请上一代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今天我们要请您欣赏的呢，是马三立先生啊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一段马氏相声的经典之作，也是贯口活力的经典名段《开州场》。 各位观众对我们这儿的鼓励啊，我们有什么好的艺术表演呢？ 是， 今天所来的观众有几位啊，是离家很远，骑着车来看我们的节目，对我们这样的抬爱，对我们这样的喜爱。其实我们长这模样，并不让人喜爱。有些观众你都认识吧？ 哎，都认识， 熟悉。 哦， 认识我吗？想想。 哎呀，想不起来了。 我是谁？说。 哦，忘了。 你，我叫什么？ 忘了。您贵姓？ 马。 马。 哦，您的名字上山下立。 哦，还上山下立，上下的。哦。马三立。 哎，对，知道外号吗？ 哦，还有外号。 没听说。 没有。 哎，都知道 啊。 我的外号。 你的外号叫什么？ 马善人。 什么？ 马善人。 马善人。 善人呢？ 哦，您是善人 啊。 大家您都看看，这善人都这模样了。 什么模样？怎么 应该什么样 啊？ 心善，心眼好。 哦，不骗人，跟任何人不撒谎，不说瞎话。 是啊， 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没找过便宜。 哦， 善，以良心对待别人。 哦， 善，心软。 啊， 善，没打过架，没骂过人，背地挖过人，损人，马善人，没有过打架，善人打架的。我都不看打架的。我心软。听说了，哎呦，听说有打架的，打得头破血流的，不忍看，也不敢看。善，心软呐。太软了，心软呐。 是啊， 长那么大个子，没看过宰牛、宰羊、宰鸡、宰活鱼。没看见过，听说过。哎，宰鱼，大活鱼，咕噜咕噜的活鱼跳蹦，摁着拿刀拉肚子，那个听说过，没看见过。哎，不忍。 善， 打我手下没害过一个生命。就这么样，就这么善。 哦， 前面叫大猪猪，踩死 啊， 马善人。绝对没有， 我前儿掉个大珠子都不踩。 珠子，我睡觉床有臭虫 啊， 大臭虫 怎么办？碾死 啊，太损了。这是个小性命。 哦， 他懂的吗？他吃的吗？你不费事。他完了。马善人不干那个。 没有 大臭虫。 不管去他地，哼，就算我身上逮着大狮子，嗯，哎呦，我身上找着大狮子， 啊， 哎呦这，呵，怎么办？ 急死， 急死啊，太损了。 那怎么办？ 这是个小性命， 急死， 扔地， 扔地， 扔地，扔地，饿死了。 那怎么办？ 怎么办？无论找谁，往脖子这一搁， 嚯、哦！哎呀， 善吗？ 啊，这叫善呐！ 哎， 嘿、 哎， 这叫缺德，这叫 我心 放狮子， 心软 啊， 我心软， 哈哈，心软， 哎， 放狮子玩， 哎， 嘿， 我们还保全他的生命， 嗯， 我们还不受痛苦， 嘿。 找一胖子， 还得找胖子， 哎，我吃的饱饱的 啊，好， 哎，玩嘛， 哎，玩，这叫玩啊， 行， 啊， 人闷呗， 哎， 吃饱天天干嘛去？ 吃饱放狮子， 现在要行善， 哎，啊，你行善，我躲开你， 你躲 放狮子是不是？ 谁放狮子？谁放狮子？ 不，你要行善嘛。 行善，我这是比方，我哪有那么方便的狮子？ 对， 这是动物点，这是拉动点。 哦，这是点。 您贵处 顺义县的，顺义县 小地方， 哎呀， 小地方， 客气客气。 顺义， 京北顺义县， 对，北京的北边，离北京90里地方。 对 对对，顺义县， 嗯， 顺义县有个马坡呀，我是那地方人。 哦， 马坡。 顺义县 对 南马坡北马坡 哎两个大镇 哎对 知道知道南马坡北马坡、 嗯、 你怎么知道的 我 你去过 没有 你到过 没到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说的 你到没到过 没到 没去过 啊、 嗯、好 啊 南马坡北马坡那些个房子都是我们家的 都是你们家的 哎那些房子那大镇子全是马家你到北京去打听京北一带黄土马家这就是我们家 哦， 我们家的外号叫 黄 土 马 匠 哦，您家是卖黄土的， 卖黄土推车卖黄土卖多少钱呢？ 黄土马匠， 由北京往北说，无论走多远，瞧你是黄土地是不是？ 是黄土地， 只要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啊， 黄土马， 只要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 你看地是黄土地，那你别问，别打听，就是马家的。 哎呀，这得多少顷啊？ 多少顷啊？2000多里地， 哇！2000多里地， 哎，不论顷里呀，论里呀， 哎，大财主， 哎，什么大财主？ 大财主， 咱不敢说大财主， 大户人家， 哎，但我们老家呀，不说守户吧， 嗯， 有点糟蹋， 大财主， 哎，到天津、北京当财主， 哎， 到这地儿比咱有，咱趁吧， 哦， 在我们那地方。富裕点儿 是喽， 反正各省啊都有家里都有买卖 啊，都有买 卖。哎，你到北京，您多走两步 啊， 顺义县，你打听打听黄土马去、 啊， 你上我们家看看。 哦、 啊，我们家的房子，我们家的住宅 啊， 院墙，那院子，一面10里地， 哇，哎呀，一面10里， 哎嘿，四面40里地， 嗯， 城砖上角，当砖下角，是门径小多口。 嗯， 我们院里18趟马路。 嗯， 我们院 啊， 我们这院子里18趟马路。 哎呦， 我们这一家子5000多口， 大财主， 闺房管处开汽车的花把式，连着厨房的，连佣人全算上1300多人。 哎呦，大户之家，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啊，马援的后 辈。哎， 哦、 马超知道吗？三国马超 啊，马超知道。 马超马岱 啊。 我们老祖先那是我们上辈汉朝的伏波将军马援我们上辈我们这都一家子姓马 姓马都是一家子 哎 哦姓马的都是一家 哎 唱评戏有个马寡妇你一家子 同姓各家 啊 同姓各家 这怎么各家了 都一码事 不是一码事 我们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哦是的 你打听打听你们这文艺界唱戏的 啊 啊 啊 对哎对对 您家 哎李万春 啊 这都 啊 哎 您家叫什么 谭福英这到啊 叫什么 上人家唱，咱不说教堂会啊，咱不敢，咱不敢这么说。咱们俩是当朋友，人家看得起咱们，咱们请他们几位到我家做客，吃住玩几天，愿意几位高兴啊，消遣消遣，唱唱。咱还暂时住，咱不算教堂会，请他们来，住几天玩玩，咱马上去看看，唱几段，走时候一人拿两条， 拿两条， 咱就是 黄瓜。对对，您家地多，黄瓜多，拿两条黄瓜。嘿， 像话不像话？人家卖那历史人唱完，我给人黄瓜 啊，拿两条，这么拿什么呀？黄瓜吗？ 嘿，金子， 打金子， 金条 啊， 金条 啊， 就这么大个儿， 对， 这么长 啊， 十两， 十两， 十两一条。一拿两条，后院有的是，乱七八糟堆一大堆，拿。但是不是饺子搁那干嘛？拿干的，拿玩去。 哎呀， 大元宝、小元宝、小客子，这表那个，拿给孩子拿玩。 哎呀，没用，成对啊，金条成对。 哎，我呀，好教啊，下不开大云草，不在乎钱。 您这鞋该军长了。啊，换换鞋吧。 哎， 那么些金条， 你问问 啊。 这些年就看见了，我一直老是这双鞋吧。 啊，疼吗？ 啊， 压根也没换。 这，你看见了？ 啊， 不想换， 不想换。 哎， 你也没有吗？ 干净。 啊，干净啊！ 一跪鞋不跪滑，一不进袍子呼喝着耳力而不吃者，岂有也与？ 嗯， 曾子曰。包子牛肉不在纸上 啊，这是曾子曰。 你到我们家看看， 哎， 你看得起我吗？ 啊，看得起。 你愿意交我的朋友吗？ 愿意，愿意。 你看看马家花园，逛过花园吗？ 逛过啊， 花园， 北京花园我都逛过。 哪儿？ 万寿山， 万寿山有吗？ 景山， 景山有吗？ 北海， 你看过好的吗？你这还逛花园，那有什么？ 您的花园？ 北海有什么？看树啊。 啊。 看花，看哪儿能说？马路边也有树。 那您这花园有 马家？ 嘿，有什么？ 马家花园，花儿不新鲜，树，大树，谁没看过大树？你逛花园，你逛里面的树啊？ 啊， 嘿嘿，逛马家花园看的是玩意儿，看花园看的是景致。 哦，您那有什么？ 有什么呀？马家花园。花园里有60多个小白塔， 嚯， 塔懂不懂？ 塔知道， 塔 啊， 60多个小白塔，一个比一个高。 嗯， 最矮最小的塔，百货大楼楼尖一样。 哇，也是最小的。 哎，有70多座亭子。 嗯， 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嗯，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鲁同存，满都真金的。 哼， 翡翠的金子，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嗯， 回来的金鱼、银鱼、赛子、叫驴那蛤蟆腰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嚯！哎哎，蛤蟆腰子跟骆驼似的， 玩意儿呢？ 好吧，这个 个儿的金鱼看见过吗？ 金鱼看见过。 逛花园不看过金鱼吗？ 对对，看见过。哪个花园都有？ 哪 儿？这么大个？ 哪儿有啊？ 啊，北海公园 那个 啊， 东边 中山公园 这个这么大呀？ 啊，这最大了。 玩鱼玩这个 啊， 鱼秧子、鱼苗子 啊， 白给我，我就不要。 是啊， 马就玩鱼要那个。 您那的鱼多大？ 嘿，多大呀？ 啊， 你算算吧，看见桌子了吗？ 啊，桌子 这儿 啊， 这儿了， 这么大个。 哎， 哎呀， 金鱼。 金鱼、 网条鱼、虎头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背鱼、大钻墨鱼，墨鱼懂吗？ 墨鱼黑的， 黑的，小驴一样 啊， 小黑驴一样。 哎呀，这鱼这么大个！ 哎，金鱼嘛。 哎呀，您在哪儿养的呢？ 鱼缸 这得多大个？ 多大个啊？玻璃砖的， 不是 薄玻璃，薄玻璃那鱼缸玩，那玩什么？玻璃砖的，大厚玻璃砖的鱼缸。 哎 我在外国待着。 这得多大？ 多大呀？嘿，你算什么？ 啊，民主十号见过吗？民主十号， 民主十号，我罗院 啊， 天津， 嗯， 跑大连 啊，对吧？民主十号 啊，知道。那个船在我鱼缸里转着过。 嚯！民主十号上您鱼缸里转 呀？哎， 哎呀，怎么进去的？ 怎么进去？吊车，吊车吊进去。 啊，吊进去。 要转一圈看看，看有多时间。 哎， 玩嘛。 啊， 我在外国待着。 啊， 外国人送我丈八条万，送我们家的丈八条万，一丈八大条万，一尺见厚，整块 呵， 象牙的。 这多大？ 法国人给我张牛皮， 啊， 这牛皮打开五里地没疖子，整的。 你说这牛得多大 啊？嘿，瑞士国送家的钟表 啊， 桌子摆的，桌子摆大座钟 啊， 木头的，大座钟木头的， 是钟都是木头， 你这不都木头？这外壳，你说外壳木头的 啊， 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嚯， 整个木头钟 啊，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 啊。 够打点不打点，钟表门啪一开，打里出木的人 啊， 木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 咦，那，好嘛，哎呀， 够三点又出来了， 当当当，三点了，呵， 好。要不要送你？ 啊，不，不要，哎，拿晚上包不成，我没地方放， 没关系。看得起我吗？ 看得起， 哎， 看得起。 愿交个朋友吗？ 哎，愿意。 上我家串门， 哎， 住几天？ 有工夫看吗？ 什么叫你太有工夫？我那坐车接你。 哎， 啊， 哎， 到玩去，拿走时候拿几条？ 啊，不，我不要，您甭几条，我不要。 啊，我呀，好交啊， 好交。 别讨厌我吗？ 不讨厌。 哎，说实在的，腻了我吗？ 不腻了。 啊， 不腻， 真的假的？ 哎，真的， 我好交。 哎。 很多朋友让我呀，马山人啊，拿点钱，拿点钱呢。现在有些个灾区啊，灾区人民的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当然好办啊，开几粥厂，大伙儿吃饭。 你听 这算什么？取一个稀奇，哪够？人又不多，十来万人。 啊， 吃。 哎呀，这意思您要施舍 啊？ 施舍， 咱不 舍， 咱不闹这个 啊！ 别说这话 啊！啊，不成， 咱不。 施舍没有， 您别嘀咕，咱不算施舍， 哎， 舍得咱敢唠这个，咱不算 啊。 无奈一样，佛教臭败之肉皮，要不割素之粮，掏有肥肉，酒有肥马，没有金色，因饿嫖，此率兽而食人也。 嗯，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能饿汉饥。” 这也是曾子曰的。 征长， 开粥厂， 哎， 饿十万人，这得多少小米啊？ 小米干嘛 啊？ 小米 是小米粥， 小米粥饱了吗？小米粥饱了吗？ 嗯，吃什么？ 一天三顿饭， 三顿饭吃， 早晨炸酱面 啊，腻 了。晌午炖牛肉， 晚上 牛肉炖牛肉烙饼， 啊， 晚上饺子，包。 这是粥厂， 哎， 哎呀， 肥肥牛肉吃，成， 哎， 不够成 啊。 我站着你看着， 哎， 要不是看着， 嘿， 多吃多福 啊。 我哈哈乐， 哎， 我乐 乐， 我乐 乐完了，您再吃窝头。乐完了， 啊， 回家您再吃您的窝头。 你怎么知道？ 哎， 啊，那你管着吗？ 啊， 我乐意啊。我吃窝头，你把我怎么样了？ 我把你怎么样？ 你说我吃窝头，你敢把我怎么样吗？ 我纳闷，放着炖牛肉， 我就吃窝头啊， 炖着烙饼吗？ 我怎么意思？你敢干嘛吗？ 哎。 哎，您摸我， 我摸，打架来了， 我就吃窝头。 哎，那您吃， 我愿意啊，我吃窝头 啊， 管我。 那为什么不吃牛肉呢？ 你看，就吃窝头， 嗯， 不吃肉， 嘿， 吃肉就不吃， 怎么不吃？ 我善，我心软 啊， 小牛小羊一刀宰吃 啊， 哎，我不忍。也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 嗯，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与君子远烹厨也。 嗯， 曾子曰：“ 等，您站着吧，再约不出好的来了。 天天都这么吃，一天三顿饭， 一天三顿饭， 过年过节还多给。你愿过节吗？ 愿意啊。 愿意过年吗？ 愿意啊。 没有钱的人过节过年怎么办？ 嗯。”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6-858585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乔四，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马氏相声世家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还是先接着请上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啊，为我们继续表演刚才上一时段还没有欣赏完的那段传统相声《开粥场》。 那么到了八月节， 月饼， 每人给俩团圆饼 啊， 小月饼 2两一个， 6斤1个。 啊， 六斤一个，六斤一个，到我们家的是小的。 那哪有啊？ 八斤月饼，12多斤。 啊， 这大哥，那么大，哎，肉厚。 哇， 没事儿。 啊， 拜拜肉，拿榔头砸。 啊， 砸，砸碎了。 砸碎了。 哎， 砸碎了，上笼屉蒸。 嗯， 是吧？ 嗯， 这豆饼这是。豆饼。 我说豆饼了。 啊，那您这 豆饼那么大个儿的月饼。 有那么大个儿， 定做， 哎呦， 定做的 啊， 这哪这个十面的，你尝这馅儿，你看你尝尝， 不对，十几馅儿，还有十面的， 你吃你们家那个十几馅儿，马家跟你一样吗？ 十面， 你那叫十几的，这马家这叫十面的，叫月饼， 怎么个十面？ 变的，得心应手。 啊， 你想吃什么就怕你不说话 啊， 你说就变。说这大月饼哎多好啊， 啊 是不是白糖馅儿？白，哎，白糖馅儿啊， 嘿， 真好吃，吃两口腻了，嘿，那枣泥就好了，再掰，白糖全没，满遍枣泥， 嘿， 哎， 这好啊， 枣泥好吃啊 啊， 哎呀，南方野子馅 儿，哎， 咱这边还吃不着，再掰， 哎， 野子馅儿，你说就变， 呵。 你不信？不信我骂街了！ 哎，信，我信。哎， 这什么月饼？ 十面的。 谁家？ 谁家有啊？ 啊， 马家有。 马，你怎么知道的？ 不，你刚教过我的吗？ 对对，十面的。 哎， 月饼 啊， 每人给俩大个十面月饼。 还给什么？ 还给10字来红，10字来白。荤月饼1斤，素月饼1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烟梨，10斤的10沙果，10白梨，10葡萄2斤，小枣1个，西瓜1把，金冠子花，3台月骨马1位，高香1封，素辣1对，我有8斤半斤做的河螃蟹，大个儿团鳟，活的， 啊、 哎呀，太肥了！ 你看，这螃蟹悬了8斤半， 哎，定做的， 啊。螃蟹 不定做的，定捞的， 哪儿捞去？ 就我们河里，蛤苗子跟骆驼一样。 哎，对，有，您那河沟里。 哎，二姐吃这个。 哎，这是八月的。 哎， 这就到年了。 年下腊八粥， 啊，腊八粥， 长官祭灶， 嚯， 腊月23， 啊， 全有， 全有。 哎， 那腊八给什么？ 腊月初三全领走 啊， 年祭灶的全领走，年薪忙不过来。 是啊， 腊八粥、年祭灶都给。 都给什么呀？ 熬粥嘛，腊八粥嘛，米料啊。 啊， 拿，每人一份。每人给一斤江米 啊， 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四两零豆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梅果，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个糖官，十糖饼，一盆烤豆，一个发面火烧，半星拿草料，凉水煮一杯。凉水都管， 凉水多全 啊！对了， 全管， 联系了，这叫。 哎呀，您这一年。 这不算完，一年年终之际，烟灯点点而已。 哦，到年也还给？ 什么叫还给？什么叫还给？ 啊， 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力之不足矣。 对，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好，又来了。这都曾子说的， 这词儿都是曾子的 啊。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啊。 本发布就是发忙 啊。 若若敲大锣，锣了高卖千江。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曾子 啊，这都曾子说的。 哎， 哦， 年薪， 年薪给什么呢？ 年薪五尺高的密供， 密供， 每人给五尺高的密供，懂吗？ 知道。 大密供， 大密供， 密供 啊！ 北京正明斋定做， 对， 又酥又脆，不粘牙，口口香。 嘿， 等大馋虫给冻上来。 嘿， 啊，每人给密供一堂， 一堂。 哎， 哦，还给什么呢？ 还有呢， 哎，还有什么？ 给鲜果供一堂， 哦， 酥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厨子三碗，重素军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 嗯， 以上陈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 嗯， 我要一把胡子绳，一包年饭管，二不干灯前一个铺垫，五副春对儿。街门对儿、屋门对儿、佛前对儿、财神对儿、灶王对儿、福对儿、佛对儿、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波浮，一灶王龛，十红对花，十张白对花，十张黄对花，三张挂对，十枚对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逛一档，一张财路方位单，一本现书，一个红喜灯，十道烧子，十把麻筋，十个麻雷，五二角，三个南边。一盆高香，一盆相香，十盘盘香，别佛俗定，二两银子，二两棒花，十张胭脂扇，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煤五斤煤球，十斤木炭，二斤皮，二斤高白面，三斤高白米，二斤米，二斤红豆，十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瓜，二斤白面瓜，二斤松糕，一百斤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糖盐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香叶，十粉，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斤籽，抹松花，抹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加油，一罐辣八葱，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副扑克牌。 哇，哎呀， 这天开门巧的二十多亿， 得二十多亿。 哎，今早上卖棉袄卖了吃的豆腐脑 啊，你不开粥厂的吗？ 打算这么说着还没发财呢。 没发财 现场了马三立先生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这段开粥场，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啊和于世友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夜来麻将声。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嗯，行，够手了。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来呀，来几圈都行，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儿就看出来了， 位置很清楚。 哎，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对，四个字， 说学逗唱。 不，吃碰杠胡。 走。慢溜。 怎么了？怎么？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嗯，相声。 哎， 不爱听，不听相声，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真是恩哥，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一动钱就叫赌博。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胡说八道！ 砍刀要走， 嗯， 我不让走。 对， 我说，哎哎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儿。 你借给他？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是财务科呀，那屋的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什么钱？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啊，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这老砍写了吗？ 写了。 嗯。 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起哄是怎么的？ 嗯， 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那什么理由啊？ 要充足一点呢。 怎么写？ 怎么写啊？ 嗯 嗯，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我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吗？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等会儿 啊， 等会儿。 怎么着？ 你这叫挪用公款。 先救个急呀、啊。完了，得小妖，给你这个，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好嘞。 妖拿着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呀、啊！前后才用了9.78秒，跟约翰逊一样。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怎么着？ 冷不丁的进来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谁呀、啊？ 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着我砍了 啊，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了。呵，砍刀， 太准了。 嗯， 你可真行啊。嗯，你这说瞎话不带眨么眼儿的。 天津人， 刚你在家怎么说的？嗯。今晚上加班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嘿，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别说，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 啊？哦，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什么名字呀？这 名多好听啊！我给起的， 你给起的， 我给起的名字。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叫什么呀？ 叫慧儿， 慧儿。 嗯，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呐、 嗯。 哎呀，我砍大嫂，砍大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啊，还打呀？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你们科长消？干脆咱1刀2断， 最后通牒。 要说老砍这人就差点， 嗯， 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走了， 走了， 走了，好啊， 啊， 别玩了， 什么？ 别玩了， 不玩， 嗯， 不玩哪行啊？ 那3缺1不够使了，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找谁呀、啊？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老刘头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哦，老刘头， 刘头 他会打牌吗？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叫什么呀？ 叫对倒36条， 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找老刘头， 嗯， 我找他去。哎，